身体，拥抱大地，丈量着一望无际。用我手臂掠过白云，想清楚你的温暖手心。我要回来，回到你的身边，倾诉日日夜夜对你思念。我要回来，不管路有多远，我每一天都梦见你的身体，拥抱大地，照亮着一望无际。用我手臂掠过白云，想清楚你的温暖手心。我要回身体，拥抱大地，丈量着一望无际。用我手臂掠过白云，想清楚你的温暖手心。